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回顾回顾历史。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读史笔记》，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林树标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林老师呢是国家行政学院的客座教授，著名的成功媒体人，同时呢也是被评为啊最受欢迎的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上一堂课吧，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读史笔记》。这样的一本书，我看到写了很多的人物啊，写了很多人物，比方说写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写到了彼得大帝，写到了中国古代的君主们，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聚焦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啊，叫做小球转动了大球，中国乒乓球队。也请林老师呢给我们讲一讲关于乒乓球的那些事儿。据我所知哈，林老师您乒乓球打得非常好啊。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在中国吧，你就不能说自己打乒乓球特好。要问你说你会打乒乓球吗，往往你就这么回答啊，你说我挺喜欢打乒乓球，哎就行。因为你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高人，你知道吗？ 您都已经有教授乒乓球的教练证了，还不算打得好吗？ 哎呦我的天，可千万别说到时候我一出去这乒乓球队长给揍扁了。 好，那我们说这个您比较谦虚，但是关于乒乓球的历史您知道的确实比我们要多得多得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着林老师来回顾一下关于乒乓球的那些事儿，有很多知识，有很多的故事。朋友们，我们先说说这个乒乓球吧。乒乓球咱们都称为国球，而且现在呢在世界上没有人敢小视我们中国，或者说我们中国呀得的冠军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这个乒乓球是我们发明的吗？ 哎呦，你家一听这有意思了吧，真是奇怪，中国真有发明的球，那是足球，咱以前叫蹴鞠，对吧？可是现在咱没说咱足球是国球，咱说咱乒乓球是国球。乒乓球谁发明的？乒乓球英国人发明的呀。老实说，这个乒乓球到现在为止还不到100年，才90年，不到89年。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把乒乓球叫做国球？这真的是特别有意思。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那我们第一届是什么时候呢？第一届是1926年在伦敦。 嗯， 那么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啊，那个时候打乒乓球，我跟大家说吧，就是木头拍子。再早你知道吗？再早还连木头拍子都没有。它再早，它为什么呢？它就叫 table tennis。大家想想 ，table tennis 在英语里就是桌上的网球。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什么？那伦敦的地儿它太潮啊。比如说今儿这比赛，这网球要在室外比赛，这不灵，它下雨了，进屋没那么大地儿，谁屋里是跟网球场那么大，对不对？想点辙嘛，哎呦，瞧一桌子停在那儿，说咱在这上玩玩吧，说不行，那拍子太大，拍子背儿弄小点啊，这拍子背儿弄小，这拍子本身也太大，拍子也弄小点，拿一大，哎，最早时候拿一块硬的那牛皮纸搁上头，后来就是牛皮纸爱坏，搁块羊皮。就这么凑合，慢慢就演变成木头拍子，就现在这样。那球大怎么办呀？美国有一种玩具，用赛洛洛做的，那给小孩玩的球，使这个，嘣嘣一蹦，这个开始就这么发明的。 这是从这个网球演变过来的。 那没错了。那么到1926年的时候呢，有那么7个这个欧洲的国家，还有2个美洲的国家，就美国呀、加拿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印度。原来他们最想象一什么？想到欧洲乒乓球锦标赛。那印度说， 我们不是欧洲的，我们是亚洲的，您这比赛就根本就不服，这那改改，说得了，那就世界锦标赛了。哎，第一届就这么来的，就在伦敦。当时谁发起呢？就是蒙塔古的一家。这里我真的要用几句话来介绍一下蒙塔古先生。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我们的国球和他息息相关。蒙塔古先生当时只是一个刚刚成年的一个青年人，他全家都很喜欢乒乓球，他妈妈叫斯威斯林，他一听说这名字听着这么熟啊， 斯威斯林杯吗？ 没错了，这就是咱们这个男子团体赛的大奖杯，是分量最重的哦。这个杯啊，原来他们家盛水的，这怎么个来历呢？这1920年第一届，这一打球，人家家里是组织委员会主席，这蒙塔古问他妈说，妈的，咱这连个杯都没有，这什么比赛完了不是都得给个杯吗？ 对 不对？ 奖品， 对奖品呢？您说的对啊，那怎么办啊？他妈说，哎呦，那我记得原来咱盛水那个，现在因为咱家里人少了，我给你拿到仓库里，你看看这行吗？把搬出来，哟，这蒙塔古他个儿还不小。纯银的，这原来他们家盛水大、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那个外国人啊，他喝水他不喝热水，说他给来杯开水，没这个， 都是凉水。 对，要喝就热咖啡，要就是凉水，他们家就得盛凉水喝水用的。原来他们家后来人口少，大都出去了，他就把这搁仓库里了，这拿出来说，那这杯叫什么名的？他有一名的。等他说，妈，就是您的名字吧，斯威斯林，就是他妈的名字，这就是斯威斯林杯的来历。您知道吗？ 所以说要感谢他吧。 啊，真的感谢他。而且呢，这个他们家是真喜欢乒乓球。这一届乒乓球以后，大家就蒙塔古就国际乒联的主席了。他这一当，一直就当到了咱们新中国的成立。 哎呦，当了几十年啊！ 哎，但是话要讲回来，小红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就这十几届，一直到19届之前，都是由欧洲人独霸这乒坛，或者说有时候偶然有美国。那么欧洲谁厉呢？匈牙利呀、您知道吗？啊，有时候有波兰啦，有时候拿去，有时候呢叫什么保加利亚，有时候也有，有时候呢有德国也拿。亚洲人没人可以染指，可是这情况很快就变了。第20届世乒赛1950年，日本人突然闯进了世乒赛。当时的印度有一个叫报业托拉斯，就是他的一个报业的联合企业，用这句话来形容日本人参加乒乓球队。他说，日本人带着新武器，携着新技术，就夹着这新技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的方向。他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以前都是欧洲人独霸这个乒坛，那个时候的乒乓球全是防守和削球。哎呀，这我上次我不是给大家讲过吗？说这乒乓球，这英国这乒乓球协会当年在向英国政府登记这乒乓球协会的时候，人家不是用的 table tennis， 人就用的乒乓 啊，就是因为这个响声是乒乒乓乓的。 太聪明了你，就这意思，特别形象。所以他用乒乓，后来当然了，后来因为他们那有一人儿，说一小故事，有一哥们儿就他们英国国内比赛乒乓球，就1919年的时候还没到世乒赛的时候，他打的这战斗正酣的时候，就国内比赛，他头疼，这哥们叫约翰牛嘛，这英国人头疼，他说他买点药，这治头疼，对不对？上药铺拿几个 coin， 对不对啊？几个 penny 啊，或者说啊 硬币。 到那说，掌柜的，他那可能也叫掌柜的，杨掌柜的，掌柜的，来点头疼片，那也是阿司匹林，我估计。小红，你可能那会儿有阿司匹林吧？ 老阿司匹林， 老阿司匹林，对不对？结果呢，他把这硬币往这柜台上一扔，那硬币嘣就反常的弹的挺高。哎，他这怎么回事呀？他再仔细看，原来那上蒙了一层胶皮。那个胶皮上头还一个一个颗粒，就是咱现在用的乒乓球上面贴的这一层胶皮拍，如果你正贴的时候有一粒一粒的，你说这聪明联想，因为他正打球正琢磨着球呢，这 哎，他说如果我要把它贴到那个拍子上，这不是就可以增加弹力增加速度吗？他就花了两个皮尼基尼买了一大片，上去以后搅完了，那次他真的得了这公开赛冠军，这历史上真这么记载，不是我吹牛啊。胶皮贴上以后的效果就是乒乓球开始有了一些旋转，而且速度加快了。 嗯， 但是它只是一种量变，没有质变。这日本人，你说他怎么赢的？日本靠的是远台长抽和海绵拍。 哎呦，这个拍变了哈，以前就是胶皮 啊，一层胶皮而已， 现在是有海绵了。 对，挺厚的呢。它那海绵有五个厘米的，有八个厘米，还有十个厘米的。你知道以前咱巡生主任，你知道吗？巡生主任也赶过那时候，那打球。他说那时候我们比赛的时候，他带着十来个拍子，随时换，一会儿换了一厚点，一会儿换薄点，看哪个合适指哪个。就那会儿就这情况。但是他这一打，你知道怎么？人欧洲人有意见了， 不干了。 他当然不干。欧洲人说：“嘿，咱先说这，我这叫乒乓球，您这噗噗的，您这 没那声了， 没声了呀！您说我说对吗？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都不行，这跟我这宗旨就相悖。说这第一，第二，说您那速度太快，你这还有旋转，是观众都看不懂，因为他加了上旋、下旋、侧旋，那球蹭蹭乱飞，观众真看不懂了。因为以前呢，有一丁点些微的旋转，这一般都不转。”这上头开不转球，俩人就叮咚叮咚就打，这不是这么回事儿了呀。人家有意见，俩人就争。因为的确这个事儿呢，再讲讲这里头有一小故事啊，那就是以前的乒乓球啊，规则很松散，表现在哪儿？我刚才讲了，以前球都是打防守的，那怪事儿多了。第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决赛的时候，那俩全是防守，一匈牙利的，一个美国的，这俩打球啊，你擦过来我擦过去，你搓过来我搓过去，没完没了，从早上九点一直打到晚上十点， 哎呦，那不累死了。 对呀，你超过十二个小时，最后那裁判急了，裁判说：“哎，二位小姐，我现在可宣布了，你们俩嘿没冠军，俩人都亚军，全 lost 的，都。”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第十届的这个世界锦标赛的这个。没有冠军，只有亚军，就这么回事儿。那这事儿得解决，你说对吗？ 对， 这不成马拉松了吗？这个，那怎么解决啊？后来就采取了所谓的轮换发球法，就说今天一个甲一个乙在这打球，到一定十分钟以后，现在我讲现在，因为再讲历史太长了。现在只要这一局球打到十分钟以后还没完。轮换发球法，什么叫轮换发？像我发，甲发，甲发球超过第十三板，当你在你的甲在这球在你这儿，你还没解决战斗，你就算输。 哦， 啊，也一样，就用这种方法，你必须得结束了吧？ 嗯， 这叫轮换发球法， 嗯，就是逼着你得进攻。 哎，就逼这说的对，逼着你得想到这进攻，你得赢，要不你就输。 嗯 啊，他有这种方法来限制你，因为。一般来讲，这种东西都是在不断完善当中。 嗯， 那刚才我说这海绵怎么办？从1950年，日本人也会说，日本人说你以前那规则里你没有这个呀。 嗯， 对不对？再说了，你乒乓球都是在发展前进，说你原来是你原来是光板，你后来贴了胶粒了，你这不是附着物啊啊！你许得贴胶粒，不许我贴海绵。哎，那亚洲、那欧洲说，这能贴的也不能乱贴，你多厚都贴啊！你一会儿5厘5毫米，一会儿10毫米，您倒是贴多少？他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 对不对？好，到了后来，咱中国队参加是1953年，中国队参加的时候，我给中国队总结六个字，叫做起步晚，进步快。咱53年参加吧，咱59年就拿一。男子单打冠军荣国团， 6年之后就拿冠军了。 对了，而且说着的小红，这个冠军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世界冠军，也就是说在50年代， 嗯， 世界承认咱们这一世界冠军就是荣国团，这世界是这怎么回事？这个我这儿不妨给大家讲一下，用三五句话啊。50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在1953年，由于当时的奥运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就刻意的制造两个中国， 他提出所谓政治与体育无关，这意思是你看政治跟体育有什么关系啊？那让蒋介石那台湾也参加这个奥运会大家庭，我们中国，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你放心，我们在据理力争之下，那一看他是就刻意的在这破坏，就有意的，我们就愤然的当时退出了奥运会。 嗯， 那我们退出奥运会以后，所有奥运会所在的那些分支组织，比如说奥运会排球联合会、奥运会篮球联合会、奥运会足球联合会、奥运会田径联合会，我们就没有资格参加。 嗯， 那么也使得我们呢就不能用国家队去和别人比赛。如果我们用国家队去和他们比赛呢，那里的会员国就会被开除。后来我们所有的参加这些比赛呢，都是用北京体育学院队 啊， 什么，比如说篮球北京体院队、足球北京体院队，你知道。而我们跟社会主义国家呢，比如说我们跟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篮球赛，我们就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赛，我们可以叫巴西队啊， 嗯， 对，他们什么迪什么莫斯科迪纳摩呀，什么或者就用这种队，你知道啊？所以咱中国那个时候，放眼这个世界来讲，很多的这个分支机构都抵制我们，唯有这个乒乓球，说这乒乓球怎么了？我这翻过来要谈这国球了，怎么了？蒙塔古他们家是伯爵，而且是勋爵。他虽然是勋爵，他们家世代都是，可是蒙塔古本人是英国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执意非常非常坚决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那个乒乓球的会员。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协会不是奥运会的组织，人家是独立的，所以中国就参加了这个国际乒联，成为他里头的一员。所以我说荣国团是响当当的世界冠军，就这么回事儿。 嗯， 好，那我因为我必须得把这说明一下。 好好好，没问题。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会成为我们的国球的这样一个开端。那刚才说这海绵拍怎么办的呀？中国59年，所以你说你是干什么你都得有实力。 嗯， 你知道这因为什么？你看他在59年荣国团拿了世界冠军以后，国际乒联那蒙塔古就找咱们说，哎，你看这咱老争，你看那这日本跟那谁跟那个 欧洲 老争，说快10年了，你们给解决一下，就说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办事有利有理有节。 也就是说，那两方就一个说你用胶拍，一个是海绵拍， 啊， 然后究竟这个 一个是不让用， 一个不让用， 啊， 然后一个是非要用， 非要用， 嗯， 啊，这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最后那个中国说好，我们好好考虑考虑。于是中国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一直到现在都在用。 什么方案？ 哎，小红，这是一个拍子。我不管你那拍子贴多厚的海绵，或者你那海绵再贴一块胶粒都没关系，无所谓，但是你的海绵和胶粒加起来的总厚度不能超过4.5毫米。 哦，就是我说一个总数，然后你是单面双面你自己去贴， 啊，你自己去弄啊。如果你是双面，就是说你的双面，就是你这边也可以4.5，那边也可以4.5，就是这一面不能超过4.5，明白了吧？ 哎，那林老师，现在世锦赛， 哎， 那这个拍子也是各个国家造各个国家的吗？ 哎呀，小侯你真棒！我跟你讲啊，这个造拍子呢，就根据你打法。你比如说哈，你现在是削球，削球的打法呢，一般就海绵比较软， 嗯， 啊，然后那个海绵比较软，然后呢那个胶粒这一层啊，就是比较摩擦力大。它干嘛用呢？它海绵软呢，他得手上的控制比较容易，你攻过来球你就拉过来球，哎，我手上能特别有数。你像朱之赫什么的，特别是欧洲人的打这削球的海绵都比较软。 嗯， 说如果打攻球，你比如像刘国梁他们这些人，包括现在你比如说是像那个谁，那个什么什么马龙他们海绵都特硬 啊， 这攻出来球速度快。但是呢，中国呢现在中国出的这个胶皮啊不错，就粘滞性比较好。就是说我除了硬，我速度可以快，我有速度的，但是我还得有旋转，因为现在的世界是旋转加速度的时代。那么大家都生产这，你比如说 stick， 这是欧洲的品牌， 嗯， 日本呢叫 butterfly， 就是蝴蝶，中国红双喜，中国还有那个狂飙， 现在咱们的胶皮一般都有狂飙，什么狂飙，有时候人问你你什么打法，你说我是弧圈结合快攻啊，你打的狂飙三吧，知道吗？他现在都是成套，他把海宁跟胶粒粘在一块儿，他这叫套胶。你先说你什么打法，你说完了八不就说你要哪国的 stick， 比如欧洲的，你比如 butterfly， 日本的，你说中国的红双戟的，或者你要狂飙，啪一往上一贴就打。现在先进到这儿了，什么都成套的， 这是装备太先进了， 装备先进吧哈。 对，反正话又说回来，就是当时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国了，中国给他出了一套方案。 对， 那后来中国怎么就这么厉害了呢？ 哎，那就是中国呢，为什么呢？就这套方案呢，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所以中国呢，无形当中呢，在乒坛的地位呢就提高了。 嗯， 你刚才一问都问到点儿了，中国为什么？他说刚才我说了，起步晚，怎么会进步快？中国登上国际乒坛呢，是靠的是近台快攻。 近台快攻， 对，我刚才讲过，以前在第十九届世乒赛之前，那个欧洲主要他们那个打法，世界打法的趋势都是防守，都是削球， 嗯 啊，所以呢就比较就是这种打球比较被动。 嗯，但是后来有了这个日本那一战之后呢，就发现哎呦这还可以进攻，但是他那个进攻呢属于这个 远台 远台，对，长抽。 哎，日本人呢是远台长抽，但日本人跟中国人有一点相同的，都是打叫做握的是直板 啊， 直板就跟咱拿筷子似的，拿那个食指跟拇指握着这个拍子这么打。而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说欧洲的削球就用横板，所谓横板呢就是跟咱切菜时候拿那把刀啊， 大刀， 哎，咱这叫大刀， 嗯， 人家叫横板，就这两种打法。但是具体来讲，日本人和中国人握拍的方法不一样。日本人握拍的时候呢，大拇指握的多，食指握的少，就是他的强调正手，他忽视反手。中国的握拍呢，整拿中间，左来左打，右来右打。中国的近台快攻，第一离台近，第二中国的球呢就这一个近台快攻就有四五种打法，我随便跟大家一讲，你看左推右攻一种，还有左推右攻结合反手攻，或者左右开攻，比如以前像庄则栋，我刚才讲的左推右攻，那就是李富荣，左推右攻结合反手攻就是徐寅生，中国的打法多了。再有一个，咱直板也能削球，比如说张谢林，哎，直板削球他这么拿着，啊，跟魔术师似的，他也漂亮。所以咱中国还有一个，咱们中国的近台快攻站位比日本要近多，日本攻球的时候这个球在下降期的时候他来打，而且他要动员全身的力量，动作从大腿根一直到脑袋顶，动作非常之大，还有扭胯，还有蹬腿。中国呢主要靠小臂腕子甚至是指关节的力量，而且中国打出来的球是打的球的上升期或最高点，那球速度非常之快，外国管咱叫闪电战，咱打的什么呢？就讲究的是发球接发球，发球抢攻，这叫前三板，咱中国就这前三板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呢，欧洲有的那运动员他练的那块足，呵，练的身体真棒，呵，就等着跟你开战，俩人对攻，谁跟你跪对攻啊？没几下他还没闹明白呢， 结束了， 哎，结束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就不服你没辙，这球都这么快，因为中国发球也特别好。 这么说，其实还是咱们在技术上占了优势。 哎呦，小红，您这真是，我就等着你说这句，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人家一大块。 嗯，所以这个技术的研发，在这个乒乓球的战役上非常非常的 重 要啊。刚才呢，我们让林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乒乓球的一些历史故事，还有一些小常识，大家伙呢不知道您听得过瘾不过瘾？ 对， 非常感谢林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精彩的历史时刻，让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也知道了那一段历史。确实呢，我们得来不易，所以一定要珍惜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您这书中啊有很多的故事，写了很多的人物。 哎，没事，慢慢聊呗。 我们这也就是聊了十分之一章里面的三分之一吧。 哎呦，是。 所以说以后有机会呢，还会请到林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历史，更多的感悟，好不好？ 好，我也谢谢大家呢，在这里专心的听我讲，也谢谢呢，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点整。